你是不是鬼子？ 那古刹里的人是你杀的吗？ 我也不行。你是逼不得我。您走。